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呢個達人在線啊，突然間好驚啊！個背景，個背景好似有少少唔同咗，係嘛？因為我見到阿教主成日喺度鬱敏踩場群抽板咁樣。 你想喺度搞好耐㗎啦？ 係啊，我想試下好耐㗎啦。 啊，終於俾你恨到啦！ 當然冇佢咁答啦。 誒，呢啲冇所謂啦。 咁啊，今日咧翻到嚟第三十幾集㗎啦，唔記得咗。點解我成日記住三十幾集咧？因為 Adam 上次上嚟嘅時候咧，就話俾我知係33，我話咩33啊？有咩問題啊？佢係一個好神秘嘅數字。 33咪算好神秘數字， 光明會數字嚟 嘅，係咩？ 係啦，咁過咗幾日之後，過咗 幾次之後咧，咁應該都仲係三十幾嘅，咁所以我就記住三十幾集咯，咁樣。 你認住自己三十幾啊？ 咁但係係啊，唔知成日記咩？ 應該過咗好耐㗎，你都。 咁其實咧，我依家就係、是、我節目都對比起兩位嘅節目咧，都仲係 B B 仔嚟啫，因為我都係三十幾啫。你哋而家好似你又啱啱100啦， 我九啊零 過百歲啦，上咗壽啦，你又依家嚇。 係啊，咁就嚟九啊九。 蠟燭嗰陣 要揾你噶啦， 咁啊花家姐咧，咁佢嗰個就即係到6月10日咧，就99集啦。咁我咁反而記得清楚，你問我依家佢。 係咯，點解你會記得我幾多號完嘅？ 係啊，咁 你根本就好恨我快啲完。 唔係，即係逢人離開嘅時候，我梗係記住佢最後位置啦。我呢啲我職業病嚟嘅。咁好啦，翻到嚟，咁今晚咧，我哋個電話咧，你真係唔使打嚟啦，我唔需要你哋打電話入嚟依家，係啦，咁你唔使特登打嚟啦，嚇，咁啊。 乜你咁㗎？ 係啊，咁一有人啊嘛，仲使乜人打入嚟啫？ 乜你咁功利㗎？你個人 係啊，唔多平時嗰啲節目會點啊？係啊，你照打入嚟啦， 照呼籲有60條線。 係因為嗰個陰謀之後。后咧就大打嚟冇人听啊嘛，系啊，扮晒都仲系接受你哋嘅，啊算啦， 咁如果人哋真系想打嚟，咁点咧？ 打你手提啦，滚你手提啦，咁好啦，咁翻翻嚟就讲翻今日咧，其实就有少少特别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本身咧就系依家搞紧个叫做系不谋而合嘅组织啦，系咪神秘组织嚟嘅？你觉得 系？唔系，冇人组织， 地下组织 都系得杜 M V 三个啫， 系啦，好闷啊，成日见到佢哋， 系嘛？ 系咯， 但系我唔見到你唔得啦，依家 一個禮拜見咗你四五日，仲要食埋宵夜嗰啲，我 真係好鬼煩嘅。等緊都又要再食多次啦嚇。 係啊，真係啊。 咁好啦，咁今日咧就我哋稍後個主題會再講嘅。咁我哋咧翻到嚟依家咧，就今日嘅達人在線咧係叫做一個有觀眾嘅版本啦。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就係基於我未試過啦。第二嘅就因為想阿花姐咧試下喺群眾之下做節目啦。 群眾，我已經試過好多次噶咯喎。 係咩？頭先，但係之前同我講，唔好咁多啊，因為我驚我 唔係佢話有人群恐懼症啊嘛。 係咯，所以就特登要面對啲啦。 唔係而家熟曬噶啦，呢一班都好熟噶啦。 O K 啦， 好啦，好諗一二三四五週。 係啦，咁我少少簡介啦，因為之前如果冇睇我之前嘅節目，都唔知你兩個乜水啊，亦都冇睇你節目嘅，都唔知你哋乜水嘅，亦都冇睇CCTVB 都唔知你乜水嘅。咁所以咧，唔係黐線嘅，對唔住啊！ 人哋咁出名， 对唔住啊，唔系我唔系讲你，我讲花家姐啫，系咪先？咁你嗰个叫 TVB 嘛，兄弟帮嘛，如果冇睇 TVB 兄弟帮嘅，咁记住睇翻咯，知唔知啊？咁啊，系啦，得唔得？得唔得？得嘛 ？OK， 系啦，中间位咧就要咩啊？ 喂， 對咪，我對住只咪噶咯，已經 系啊， 對住只咪噶咯， 我對住咗噶啦， 唔系咁，我啊，系咪我啊？要讲。我唔緊要啦， 中間咪我咯， 係啊， 係咯。 喂，我哋啲節目係咪好好啊？唔使成日咧扮咁樣嗰啲咧嚇， 好 free 嘅， 係啦，可以有呢個白紙寫字版， 係，梗係。 點啊？有人遲到啊？ 係啦 ，OK 啦，翻工人哋揾食啊，知唔知啊？ 三個肥佬逼埋一齊，大佬真係 三咩個兩個啫，你唔好搞啊咩 啫？啱唔啱？對唔住。 唔係咯，小心啲得罪人啦，得罪我啲聽眾啦， 睇唔到，時運高係啦。咁咧就因為咧我就見到 Adam 啊，同埋花家姐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粉絲 支持啦。咁我覺得 魚翅嚟噶，佢哋 係因為係啦，唔係係啦，魚翅支持啦。咁所以咧，其實因為佢哋嘅地方咧，暫時咧就係、是、我唔係話佢哋細，即係咧就未擴充住啫。咁所以咧，啱啱我呢度有個地方咁樣，咁、我覺得喂可以一齊玩一下試一下。 其實我覺得未來方向可以係咁樣，因為我好中意同啲聽眾一齊做， 因為我哋 好開心。 而合都係嚟到呢一 part 係暫時終結噶嘛，又係 唔係啊？同埋啲聽眾咧，即係講下嘢咧，自己可以講少啲啊嘛。 啊，係咯。我其實我最擔心就係你，我驚咗成日。其實 咪係咯。 好啦，咁所以咧就係唔識你哋嘅朋友咧，我都介紹一次啦。咁啊 ，Adam 係啦，中文名我到而家都係一個神，好神秘。我唔知中文名叫咩嘅。 咩？ 唔係，其實你信唔信？我真係冇中文。 佢冇中文名噶嘛？ 冇中文名， 真係冇中文名。 外國人嚟噶嘛？係 咩？我見到阿叉嗰啲都有中文名，冇人冇。 嗱，你睇下種族歧視啊！ 唔係啊，唔係啊，死都唔知點形容 啲印度人啊嘛？ 印巴印巴籍人士， 喂，呢個達人在線有咩唔講得而家？ 係啊，係啊， 我講咪得咯。 你講啊， 你哋保持形象就 好叻嘅啦，已經暫時未講粗口，好叻嘅啦。 唔係，我今日決定咗 同嘉賓立場無關啊，你嘅。 我唔講粗口 嘅，咁 Adam 咧，佢係一個陰謀論嘅專家， 唔係專家， 係啦，我預咗佢永遠都係我一講專家，佢就話唔係嘅，我係研究者嚟， 好謙厚啊， 係啦，但係我都話咗啦，逢係你哋嗰啲咩奇案女王啊，呢啲咩專家， 認住先啦，認住先啦， 第三者去講先成立噶嘛，係啦，咁所以我係等緊係咩？你哋講翻我咯，嗰啲咩？不過我自稱嘅，我怕醜嘅。咁咧，佢係一個研究呢個陰謀論嘅學者啦，我哋叫做 講好啲係陰謀論啊，係啦， 陰謀論係啦，係啦， 學者。 OK， 咁佢依家都首屈一指噶啦，係啦，唔識佢嘅都打攞有三下噶啦，係啦。 喂，其實大學係咪開呢啲學科嘅咧？ 係啊， 冇 即係陰謀論嘅呢一個課。 我哋遲啲都要去大學教書喎。 我覺得可以 教殯儀啊，你教 其實係一個 教奇案。 唔係，我 serious 嘅，其實真係可以係一個課程嚟嘅。 嗯，你講到自己信嗰下都得。 你問下 Candy 讀唔讀啊？嗱，第一個報名啦，即刻有個學生啦。 係咯，得一個咯，淨係。 仲有學員啊，幾多個？ 佢同我幾啱 key 嘅。 喂，等講埋先，唔夠時間啊，係啦。咁啊，咁依家咧，仲有隔離嗰位咧，就係ConU 畢業嘅，就 係。唔使 high 啦，呢啲嘢。 就係呢個奇東頭灣道90，唔記得講你個節目添，對唔住。佢叫佢個你個節目叫陰謀背後。 記得你節目名。 陰謀背後啊，咁啊係呢一個星匯網嘅一個頂頭節目嚟噶，係 王牌節目， 係王牌節目嚟嘅。咁各位想聽可以聽下嘅，係啊， 想聽可以聽下， 係啊，仲埋咧佢有個會嘅，叫咩啊？陰謀會館， 會館 係啦，咁就交會費嘅要，咁交會費唔係問題，係依家咧會激咗我先嘅都係， 我哋 佢係實收八舊係啦，咁依家我哋。千二咁有四百回翻落達人在線嗰度嘅 ，OK。 而家即場報名係咪可以有個八折啊？ 依家即場報名5000，OK。好啦，咁好啦，跟住到阿花家姐啦，花家姐係東頭灣道99號嘅監製同埋主持同埋老細啦，係啦，咁就亦都係DBC 數碼電台旗艦一台黑森林嘅監製同埋主持啦，咁樣係啦，咁 使唔使講埋我住喺邊啊？電話號碼 住喺啊，算啦，唔講啦呢個，有冇男朋友嗰啲啊？ 啊， 得得啦，冇嘢。 你知噶，梗系冇你，咁我哋梗系冇你两个咁亲密啦。 O K 啦， 喂， 你今日同我又系格仔喎， 我即刻坐远啲。 你平时唔打格仔喎，你平时点解今日会着呢件咁嘅衫嘅咧？ 得唔得啫？而家 掂啊， 改变下形象得唔得啫？ 咁啊好啦，咁讲完废话之后啦，咁其实咧。我係邊個？你唔使介紹啦，係啦， 劉德華 嗰個級數係咪先？咁其實我哋三個咧而家搞緊嗰壇嘢咧，就係咩嚟嘅咧？因為做花家姐咧，東頭灣道99號執笠之後咧，咁佢冇乜嘢撈， 光榮隱退， 係光榮結束。咁咧咁跟住就突然間識到我哋兩隻嘢啦，咁覺得咦有得玩喎嗰件事。 呢啲係咪上帝嘅安排咧？ 係啊， 你信教嘅花姐？ 我唔信啊，但我。 唔緊要啦， 揾到人嚟 邂逅都可以係一個陰謀嚟嘅， 都係陰謀嚟。 唔知點解 你俾我計算過喺個邂逅度嚟？ 其實我幾中意佢個名嘅，不謀而合啊，花姐一個，因為真係冇陰謀而大家一齊合作啊嘛。但其實依個先至一個背後陰謀， 真係好。 我曾經有諗過，喂，你不謀而合同蛇鼠一窩啊，即係嗰啲係同一個，只不過係嗰個名好似好聽啲咁解啫。好啦，咁今日咧，咁除咗我哋三條友之外咧，咁現場嘅觀眾都要。喂 ，show 一 show 先啦，你拍手拍嘅手， 人肉攝影機， 咁你望一望先，大家去拍手啫喎， 好正， 幾多人呢個？ 我好中意呢啲呢啲戲。 同波士頓爆炸案個原理係一樣嘅，全部都係演員嚟嘅。O K， 係啦。 O K， 非常好啊。 冇血嘅佢哋，冇血嘅。 咁我哋除咗呢邊之外，其實你睇下呢邊，呢邊又有我哋工作人員喎。哇！等，一個一。 仲有 Kevin 自己 Kevin 咧， 個 Kevin 係自己， 好正，係證明真係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翻翻嚟有翻水準先啊，唔該，係啦，係啦 ，OK， 人才仔仔啊，真係。 咁咧今日咧就我哋個主題係乜嘢啊？阿 Adam 哥 踢爆 啊，系啦， 花 呢個主題啊，花家姐陰點我去講啊，咁所以等花家姐解釋一下，其實喂，你今日講嗰啲， 冇啊，今朝突然間起身諗起咋， 係好有哲理啊，可唔可以講一次？ 佢好早起身喎，今朝 係咯，黐線，啲人九點起身嘅啫，呢個世界 點起身？ 後生仔，阿婆瞓得唔多啦。 喂，解釋一下嗰個主題係咩嚟啊？踢爆係啊， 要解釋咁樣踢爆都 唔係啊，你其實有因由㗎， 因為我哋咪做咗三集嘅，我哋之前已經兩。次交合唔係即係兩次已經即係會見咗一次噶啦嘛，我哋做咗兩次節目噶啦嘛，咁第一次就喺阿 Adam 嗰度就我哋講咩啊，講呢個人性陰謀嘛，咁跟住推展到我嗰度就講呢個馬拉松嗰單爆炸案咧，咁跟住諗一下，我哋再仲可以講啲咩咧？ 其實好多嘢講， 咁多陰謀論，咁如果我哋繼續喺度糾纏緊呢啲陰謀論嘅時候，係咪可以再推前一步，即係講下其實點解要踢爆啲陰謀咧？因為琴日咧我哋節目咧出咗街之後啦，咁有啲人都即係講翻就話。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想多了啊？大家即是他们好像不是很不是开心的嘛，即是他们不得在 fantasy 里面啊，美国政府保佑保护我们，保护啊，不是保佑保护。 Okay. 都又接受唔到嘛，突然間。 OK， 係咯，我哋冇衰咧， 但你又忍住，又唔敢講得太盡，驚收到律師信嗰啲咁嘅嘢。 係啦，驚佢哋唔開心。有啲人即係活喺個 fantasy 裏面。 你驚奧巴馬睇東頭灣道 啊？係啊，同埋今日即係個 YouTube 即刻出事啦，我嗰個節目嚇，突然間又唔知點解有啲問題。 down 咗啊嘛， 係 啦， 咁唔係我做先有問題喎，發覺。 有 Adam 喺度即刻出事。咁啊，講下咯，即係其實係咪要踢爆人咧先安樂咧？ 嗯，其實佢都講嚟講去都未講。 等你講嘛。 其實咧，佢阿花家姐同我講啊，都啱嘅喎。因為咧，講踢爆呢件事咧，同我哋生活係息息相關嘅。點解咧？譬如好簡單，我舉個例子啫。例如我見到 Adam 包二奶，突然間佢老婆係我家姐，我爆唔爆俾佢聽啊？但如果我篤咗佢出嚟，佢知係我篤，可能又影響咗我嘅前途喎。呢樣事咁究竟我篤 包二奶嗰個？ 唔知啊，我覺得一望到你，我即刻 聯想到包二奶。 係啦， 慘啊！我形象大損啊！ 阿祖係咪幾好啊？平時見到佢都係講嗰啲哇， 真係 明會啊！呢個國際會突然間依家要講小童群益會嘅啫， 唔係啊！阿 Jo 佢個 talk show 嗰度，我頭先啱先講啊，佢好鬼好運啊，抽咗嗰個合光明卡啊，堅嘅光明卡嚟。 係你有好多流嘅咩？ 唔係，咁我上次我帶上嚟， 恭喜你哋抽到合堅嘅光明卡。 點樣可以抽到噶？ 唔係我訂嘅其實。 哦，即係首先要加入咗陰謀會館先啦。 唔係，係咪？依個係絕對同會館。 哦，冇關㗎。 哦，冇關嘅。因為咁今日我哋會唔會又有光明卡抽咧？ 唔會啦， 唔會㗎， 死曬人啦，大佬。 OK， 其實今日咧，我哋都有個特別嘉賓嘅阿 Jo 啊，熱血嘅主持嚟嘅，有三個節目就係當日打上嚟同阿 Adam 平反嘅，亦都係最近咧黃陽達操拳嘅教練兼對手， 好威 fit 啊！我亦都澄清佢依家左手嘅手臂受傷係唔關呢個拳賽事。是他自己不小心撲身啫， 好型啊！ 系啦， 啱啱遮住咗， 系啦，好啦 ，OK， 得啦，得噶啦， 点解整伤咗嘅？做 系啦 ，OK， 咁啊移翻正先。 好正， 真系好鬼流嘅， 好土爆啊！真 系好土爆， 用人手去托啊！ 呢啲咪叫香港精神咯，灵活变通啊嘛！ 好啦，唔好，我哋依家咁样得啦 ，OK， 系啦，咁咧就翻翻嚟啦，咁就有咁多位嘅朋友啦，现场咁亦都有花家姐同埋 Adam 啦，咁我哋咧其实咧就系今日个主题咧，纯粹点解讲话踢爆咧？头先讲咗阿 Adam 嗰件事系啦，咁做咗一个例子啦，其实我哋。生活上你的事业啊，你的爱情啊，你的分分钟你的朋友啊，全部都要用上，其实用上我对不对爆你这件事的，是啦，包括现在小弟发生的事啊，咁大家好像知啲知又好像不知又要扮不知，是啦，咁他们最清楚的啦，现在我啲老友 是啦， 包括花家姐在内都是知道但是不知道对又不对，咁样是啦，咁样啦，大家咁样，所以我觉得同大家有啲息息相关啦，因为我哋喺可以喺几方面嘅层面去讨论呢件事嘅，唔係斋个人咁简单嘅，譬如可能 Adam 可以从阴谋论上讲呢样嘢啦，系咩嚟呢，譬如喂 你見佢依家冷靜咁樣，周圍係咁懟人哋嗰啲陰謀論，好似唔驚咁樣，扮嘅啫嘛。佢後邊嗰啲喂呢、這個唔講得，嗰、那個唔講得，喂唔得，喂咁佢會透露一下，喂講咗會點啊？係咪會死啊？有邊個例子曾經死過係啦？所以我就唔夠膽講啦，得唔得㗎？咁樣會唔會 都可以 咁樣？咁樣都唔會刺殺到你啊嘛？你講點解咁都冇嘢啊嘛？ 其實陰謀論啲咁講咧，就係、是、一啲美國嘅陰謀論嘅研究者咧、嗯，其實越出名咧，係就越安全嘅。 哦，咁樣噶， 你明唔明我意思？ 好，等間慢慢可以分享。嗱，呢啲你哋又唔知啦。嗱，點解我會知咧？佢飲醉酒，佢又講嘢噶啦，係啦。咁啊，另外阿花家姐，你亦都有好多嘅，因為呢啲尋根究底嘅嘢，而去督爆個老公而招致殺身之禍嘅案件咧，亦都唔少。係啦，咁所以佢都會，佢今朝同我分享咗一個，咁所以咧變咗佢都 安全套嗰、那個 係啊，都可以講佢成腦一揦起就一炸嗰啲咁嘅。 唔係，我今日帶埋啲奇案迷嚟，就因為我驚我唔記得咗啊。因為太多 case 啦，已經係啊，咁我哋可以咧講下， 係啊， 有冇啲咁嘅例子？ 至於我哋嗰個你哋嘅分享咧，你哋可以依家思考一下先，因為我絕對唔會相信你哋未嚟之前已經諗好，我絕對唔 係咪好似城市論壇嗰啲會遞啲規出去咁樣噶？ 得我係嗰個主持人，咁咧跟住咧就唔係你一陣可以有個人遠少少嗌。啊！有人支持你咁 樣蝦餃、燒賣咁樣嘅， 係啦。咁咧就你哋可以諗下嘅。咁我哋喺尾段嘅時間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分享嘅，大家好似教會咁要分享啊，分享下大家 各位弟兄 個案係啦， 開心唔使睇啦，他唱歌咁樣。 好啦，咁啊，暫時就係咁多先啦。咁我哋都咩噶啦？ 乜有一節噶啦？ 未。咁我哋由花家姐，花家姐 由我。 嗰度開始先啦， 我點樣開始啊？ 兩個字到啦， 啊，唔係啩？ 係啊，咁啊，喂，點啊？ 唔係我哋講，不如講下你頭先由佢嗰單嘢。 我好真，好真嚟嘅啫。你喺我嘅節目要控，你調翻轉 嘅。佢平時 我平時我喺佢嗰度，我忍得幾辛苦啊！佢條友又誒唔係阿仁，你好似講早咗味道喎。 咁即係主場 啊？係啊，佢而家調翻又想擁冧嗰啲人，佢上一次已經擁冧過一鑊。 我唔慣俾人問嘢，跟住叫我答㗎，我要自己發言㗎嘛。 慢慢分享下，喂，我哋。聽到喂，之前今日你同我講個奇案嗰度開始啊！ 哦，安全套嗰個 係啊係啊！ 哦，冇講緊啲好近啲嘅喎，深水埗喎， 係咩？係啊！阿 Kelvin 仔又係住深水埗，佢原來住對面嘅喎。是不是他家嚟噶嗰度？ 佢石結尾啊嘛！ 咦，你都是住深水埗喎 ，Vinny 係 嘛？係啊 ，OK， 你兩個係咪兩公婆嚟噶？OK， 唔好意思啊，唔好喊住啦。好，阿花家姐，你講講你今日個 case 嚟聽。 今日個 case 啊，記唔記得呢個209都？桃色劫殺案啊，唔記得啦嘛？桃花劫啊，209都桃花劫咧，都唔係 桃色劫殺案有冇記得？ 講緊呢個深水埗咧，幾年前啦，咁有一單案就喺呢一個唔記得咩街咯，我都就是、一個唐樓嚟嘅，係啦，咁就五六樓咁啦，咁有個男人咧，就本身係巴士，成日揸啲小巴嘅，小巴唔係巴士， 揸 小巴喺度附近揸嘅啫。咁跟住咧，佢個女朋友咧就其實喺大陸落嚟嘅，咁佢哋咧相識咗一段時間，跟住就同居啦，咁但係呢個男人咧就成日都即係覺得個女人咧就即係帶啲男人翻屋企搞嘢嘅。跟住咧，佢就因為佢成日要揾證據啊嘛。 點其實點解會覺得咧？ 唔係因為佢試過翻到屋企咧，見到屋企有啲 有腥味， 唔係屬於佢嘅鼻人 啊。咦？咁腥嘅點解？有血腥味啊！ 好變態，揾到啲唔係屬於佢自己嘅鼻人套。咁跟住咧，佢就 喺邊度揾啊？ 去屋企咯。 喺屋企。 係啊， 喺屋企揾。 係啊。 咁呢個男人， 你未試過咩？ 咁蠢嘅咩？ 咁啊，咁啱俾佢見到嘛。咁跟住佢咪即係開始懷疑 佢點啊？周地劈定還是抌落垃圾桶？ 咁啊，梗係周地劈啦， 唔係周圍劈。 唔係你唔好望住我先噶， 周圍扮冇性經驗喎、啊、你。 唔係啊，帶翻屋企呢啲一定 有時周圍劈唔記得噶嘛，可能攝咗喺個牀角咁樣。 好緊要啊！正個 Candy 會同如果平時即係。唔會噶 ，Candy 唔使嘅 ，Candy 好 natural 噶嘛。 Candy 話唔會嘅， 所有都 natural 噶嘛。 OK， 咁跟住咧， 咁後嚟咧，佢就即係佢因為成日都懷疑，咁啊試過咧就喺個，譬如佢住五樓咁先算啦，譬如行到三樓嘅時候，啲垃圾攞咧，佢就會摷嗰啲膠袋啦，跟住咧就會俾佢摷到，有個避孕套喎，就即係啱啱用完嘅，咁佢又會走翻去屋企就問個女朋友，你係咪又帶男人翻嚟搞嘢？跟住咧日積月累之下咧，佢哋咧。就跟住就先。 等先，我有冇搞錯？你依家係話個女人個男人摷到避孕套，就問個女人有冇帶人翻嚟搞嘢？ 係啦， 不嬲都係咁樣啊！你 即係佢經歷咗好多次呢啲嘢嘅，跟住咧就開始就成日鬧交啊呢啲啦，跟住就。 積積埋埋去到某一日咧，佢就無端端半夜咧就劈個女人咯，即係劈佢個女朋友，劈咗 斬佢， 斬咗200幾刀。 哇！ 咁 咁啊，瞓緊覺嗰陣時啊， 嚇 瞓覺 誒都係好似係半夜咯，通常十一二點嗰啲咁咯。 喂，點啊？最危險嘅。如果你呢個環境唔好意思啊，唔係 又係我點啊？又係 咁講下你自己啦。 咁我發負責問我問我自己， 自己問自己啫，你唔使理我哋噶啦。 你作為一個陰謀論專家，你覺得你會唔會成日有時都疑神疑鬼噶？會唔會懷疑 抄對方嗰啲？ 我個仔會唔會入咗光明會咧？ 唔係，咁我會教佢嘅。其實係啊，咁我覺得其實呢件事，我聽阿花家姐講，我又覺得唔係好陰謀啫。其實一個人性嚟，真係講 真。唔係我嘅， 即 係 但係當然梗係 唔 係 問你，唔係問你陰謀論 嘅問題， 唔係答錯咗。我嘅意思係問你，如果你。呢個 case 你係嗰 即係懷疑啦， 小巴司機 又係我小巴司機， 唔係你。 OK 得明白 呢呢個 好得你講啦，得㗎啦。 就你跟住咧，就係你 即係揾到啲避孕套， 你會嗱，因為你知道你講實會爆噶嘛呢件事， 即係如果懷疑嘅話， 咁你會好理性同佢講唔啱就分手啊？定還是真係？忍住唔講維繫個家庭，定還是真係夜晚又斬佢咧咁樣？ 唔係我諗嗱，而家人性咁講，我話睇下有冇小朋友先啦，呢個絕對啦嚇。因為其實 佢冇小朋友噶，花姐 冇啊， 冇劏房咁死咯，有埋小朋友大鑊噶喎， 好奇啊， 係嘛？係咪呢個電話 有起上嚟係有噶？ 咁啊，唔係我覺得睇下有冇小朋友先啦。 係 咁，如果冇小朋友嘅，咁我諗即係都未至於真係攞把刀去斬佢200幾嚿，唔係200幾刀啦，係嘛？ 但你會唔會去踢爆佢咧？即係會抄佢啲嘢咧？抄佢？袋有冇嗰啲？ 我會講咯，會問咯。 你會點講啊？你當我係嗰個女人，你會點？ 嗱，好簡單一樣嘢。如果嗰個女人嗱，即係我哋叫俗語叫即係叫偷跳啦，係嘛？咁如果你真係要帶個男人上嚟嘅，咁我諗事後嘅功夫，我諗你要做足啲咯。即係做足， 即係你教翻佢轉頭嘅。你會係 咁， 我下次就擺嗰度啦。 即係喺依一個嘅角度你睇嘅話咧，其實佢對佢而家依個男朋友嗰個嘅尊重嘅程度都唔會咁高咯，係咪先？即係你如果你真係要俾一個人唔想俾佢知嘅， 喂唔係啊！但我想講下咧，有時咧真係，我覺得係嘅特登嘅，因為我嗱，我以前咧，我想問下大家陰謀論啊，即係大家可能都有呢啲咁嘅面對呢啲嘢嘅。因為我以前咧有個朋友咧，個女仔嚟嘅，唔係 sorry 唔係女仔，女人啊，即係個人哋個人哋個老婆嚟嘅，人哋個老婆。咁佢有一日咧，佢成日，因為佢老公咧成日走出去夜晚去讀夜校嘅，咁佢覺得佢老公咧好似對佢咧冷淡咗。咁有一日咧，佢老公咧可以講奇案嘅，有一日佢老公咧沖緊涼嘅時候咧，佢走去咧攞佢個銀包。佢忍唔住咧，打開銀包去睇，你知唔知一打開見到咩啊？佢見到入邊咧有張女人嘅相，即係第二個女人啦，梗係唔係佢啦？ 唔係你個 friend， 唔係你啊！即係嗰個老公唔係你老公啊？ 唔係啊，真係朋友嚟噶。咁跟住後嚟佢知道咗之後點咧？嗰刻咁跟住後來後屘咪嗱，最後咪離咗婚咯。但係其實我覺得根本嗰個男人係特登嘅咯。即係佢，你點會擺張相喺嗰個銀包度先？你今日博，你係博佢自己去揭發咯，即係唔使我話俾你。 但係呢個好博喎，佢唔同佢傾偈，唔離婚，齋斬佢。 唔係，如果頭先我 friend 嗰單，你覺得個男人係咪特登擺張相喺嗰度先？大家覺得咧？有冇人覺得係特登？冇人舉手，係舉手。 個個都唔係， 個個都話係。 額頭嗰兩個話係。 其他嗰啲即係點咧 ？Benson 都係 啊 ，Benson。 Benson 好似唔係好同意喎。你覺得呢個人係咪有冇麥啊？你好似麥，可唔可以？ 唔緊要，你講，你講 啊，我 大聲啲得噶啦。 唔緊要。 咁你都係睇下係有心裝嘅。 你覺得係咪有心裝？即係如果唔係，你點會將個相將相擺喺個銀包個咁多眼嘅位置咧？你隨時其實佢好容易見到嘅啫。你打銀包攞錢已經。 其實佢哋兩個本身個信任程度都唔係太高噶啦。 好理智啊佢。 嗯， 听唔听到啊？你啲听众 听唔到啊？ 听唔到，今日要翻嚟一次， 有 即系佢就话 Benson 就话， 我唔系好介意 大家嘅，唔系咁，我惊你听众。 我重复翻，我重复翻 Benson 讲乜嘢啦？佢嘅说话即系话又讲过定冇讲过，所以系唔需要翻译嘅。唔系，其实咧就咁嘅，点解会问你咧 ，Benson？ 因为觉得你似啊，我都系，即系觉得你系似会摆出嚟俾人睇嗰啲嚟嘅，系啦。 Benson 又系咪好丰富嘅恋爱经验啊？ 喂，昨晚我送咗你翻屋企哦，冇乜特別啊嘛 ，Vinny。 唔係我問咗啦，我問咗啦， 有冇冷火盆嗰啲嘢啊？諗咩？哇，係 NBA 嚟㗎， 有鹽水有冇？ 唔係啊，我問咗個強哥啦，佢閂門嗰下咧都要問一問啊，麻煩你俾個電話我真係要擔心你個安全。 係啊，我驚你翻到入屋企都唔識行入房門啊，係 啦，所以一定要抄牌。 你都真係好鬼老土啊！依家唔使攞電話噶嘛，Facebook 嗰啲一查到你就查到佢㗎啦，梗係啊，呢家細鬼攞電話咩？ 好幽默啊！ 不嬲都係咁噶啦。 我未答完啊，答 係好，你答係答係 差咗好多好遠啊！我會覺得個信任程度嘅問題咯，即係好似頭先阿花姐話齋啦，真係咪刻意咧？我覺得係嘅，即係等於呢樣嘢，如果我真係要去背叛一個人嘅話，而 which is 我係唔想俾個人知嘅話，我要做好多一啲嘅即係安全措施啦，即係安全措施係講緊唔係話即係最俾人套周圍踢劈啊，或者即係點啊？例如頭先你講咁啊，就為套俾啲俾人套周圍踢劈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嘅，同埋一樣嘢咧，就係依個係一個心理學嘅一個情況嚟嘅。當兩個人相處咧，如果係一個所謂嘅但遠嗰個嘅地方，即係 which 係好細嘅地方嘅話咧，其實嗰個摩擦咧係相對上係大嘅嚇。依個係絕對係嘅，依個嚇，依個係有 即係住成千尺嗰啲就有冇事啦。 咁都係㗎，真係唔係 好 事， 即 係好 避咗大家有個空間咯。 即 係 但遠嘅地方講緊係， 所以你 百尺咁 啊 OK。 OK， 咁系咁鬼大个豪宅， 哇！你真系， 成日叫我搬去佢嗰度住，黐线！ 唔系咩搬咩啊？你讲咩啊？ 搬去佢嗰座嘢嗰度住， 你真 咁鬼贵要住得起？ 人哋谂住帮你俾埋首期 嘅。喂，我屋苑嗰度附近，或者我屋苑，唉，真系， 哇！ 系咪同我夹麦？ 咁豪放噶，系咯？佢咁样啊，帮你咁样，好似话俾人捉摸到你啲敏感部位啊！ 唉，真系。 我要影低嗰个片段咧，剪出嚟用。 都系陈万事嘅啫，唔系陈万事。 O K， 等阵再醒两下你弹下。哇 ！O K， 好啦，咁啊，呢个其实都如果对于我嚟讲啦，我讲翻我少少感受啦，因为其实细佬靓仔啲嘅时候都试过一个搭两船啦。咁咧， 我割包皮嗰次系嘛？我 sorry， 冇件事。哎呀，唔记得咗添。哎呀， 系啊，唔紧要啊。你听翻黑森林啦，我有一集讲割包皮嘅，几好听噶嗰集嘅。系啦，咁其实咧就因为嗰阵时。都梗系唔会俾任对方知噶啦，咁亦都系唔会有摄张相落个银包。我谂呢个年代冇人摄张相落个银包度啊， 都有噶，好多人都有噶。 呢啲系好 N 年前嗰啲先， 唔系啊，好多人都摄 住佢咯，一摆落个电话度噶，但系个电话成个电话都系女嗰啲相嚟噶。 Candy 有冇？ O K， 系。 咪通常买啲仔女嗰啲就多系嘛，都冇啊。 系咯，我 呢啲咪揾食咯出嚟。 唔系，我真系冇。 呢啲系食家。 咁但系好 唔好意思啊。 但系好奇怪，系真系你自己身有事，真系身有事嘅。你系 冚唔到， 会你就算冇咁样做，系无端端会爆嘅嗰件事系。 喂，但系真系好多人咧，中意去即系睇人哋嘅电话揾证据。 吓啊，系啊，会有 好多啊！你知唔知真系咧？ 有噶，你哋有冇睇下？ 揾大髀。即系 你哋伴侣个电话嘅有时， 唔系呢啲钱都系私隐嚟噶嘛？ 吓， 一定有啊！ 一定有， 我接受唔到， 你忍唔住噶， 我接受唔到， 系咪先？ 即系如果我另一半，我唔会睇佢啲嘢。 咁如果你 咁 in return， 我都唔想。 咁你而家你老婆咪结咗婚咁耐，咁会你佢会唔会佢如果睇你，你会唔会离婚啊？ 咁呢個假設，呢個 假設性問題， 你咪又係 呢個假設性問題。 嗱 ，Adam， 你諗到答案之前咧，我又講多個例子俾大家聽。咁以前又係有個朋友喎，咁樣 又有個朋友，咁即係你啦啊 ，OK。 嗱，佢咧就同女仔嚟嘅，呢個女仔嚟嘅。咁咧佢 都知嘅，知嘅。阿花姐，我都知你係女仔嚟嘅，係。 嗱，佢咧就同一個喺大陸嘅男仔就玩 ICQ， 係 OK。咁啊好啦， 玩 ICQ 仲唔係你個？ 仲唔係你？ 好啦，咁啊玩咯，咁啊玩嘅时候咧，咁啊呢个女仔就本身有个同居嘅男朋友 ，OK， 咁佢就走去偷跳，就同人哋玩 ICQ， 就即系沟仔嗰啲啦。咁咧佢有一次咧，佢男朋友走埋嚟咧，就见到佢同人哋喺度谈情说爱， 系啦， 佢咧 咁样， 系跟住佢咧就走去覆个人，就话咩啊，你沟我条女啊咁样。好啦，跟住咧后屘佢哋因为但系即系佢哋知道俾人哋识穿咗啦，咁要小心啲，但系佢哋即系唔又前面啊嘛，又要继续，跟住点咧？佢哋玩咩咧？佢就玩密码，即系好似芝麻开门咁啦。就系咧，每一次佢倾嘅时候咧，就首先苹果橙香蕉咁样，知唔知啊？即系咁 粗口嚟嗰啲， 即系佢点咗出嚟之后咧，跟住你叫 香蕉， 即系你咩提子咁样？咁你 make sure 咗嗰人佢讲咗句咩？ 今朝吉你个咩咁样嘅？ 今朝吉你咯，有晏昼咩丢你唔知咩嗰啲。 花姐都会 全部。动物嚟嘅，晏昼丢你， 得， 尸拔啊嘛，尸拔啊，咁系咯， 尸拔唔系动物嚟嘅，好似系嘛， 尸同佛啊嘛，忽忽啊， 我忽忽啊， 系啊，听过， 好啦， Kong U 即系 Kong U 啊。 跟住佢哋咪就用呢個蘋果橙香蕉嚟做一個暗號，一個密碼，即係佢打咗出嚟之後咧，咁起碼有個安全網嘛，即係對方見到嘅時候唔會即刻唔會 I love you 嗰啲咁。 佢會揾啲對數邊咁對住，好辛苦咁樣話要對住一句咁要望翻個嘢咁樣。 唔係佢即係意思話第一句唔好打啲咩先，唔好話 honey 嗰啲，唔好嗰啲先，即係先至係蘋果橙香蕉。 你好香蕉咁啊！ 係啦，咁跟住對方又整翻句士多啤梨橙咁樣，就覆翻佢先。咁大家 make sure 已經係對方係嚇係你嚟噶嘛？呢個咁樣，你明唔明啊？咁佢咪唔會出事咯？下次。就係咁啊，得唔得啊？呢招 梗係唔得啦，真係呢個年代真係，你無端端啲香蕉蘋果出嚟，你真係當人傻噶？明明冇嘢都話有嘢啦。 咁佢男朋友可以話我係西瓜咁啊，係喎，係。 男朋友唔知佢做乜噶嘛？ 喂，我覺得咧，反而依家啲電話，依家啲 WhatsApp 啊、電話或者 ICQ 啊，等陣先。咁咧，應該做一啲圖案咧，係真係講嗰啲性器官嗰啲咧，咁會易交代好多成件事都係啊。咩事啊 ，Kenny？ 性器官。 我以前咧同朋友咧。 加埋要去嗰日嘅日子， 好無聊啊！ 要好即係你講你嗰時偷跳嘅時候， 即係好無聊啊！你唔鬼 咩朋友先？咩朋友先？ 哇！仲複雜過啲光明會密碼咁樣。 譬如今日17號嘅，我可能我打個十字，佢要打七咯。 哦 ，OK。 加埋咁就。 但係點解你哋要咁樣用咁嘅方法去溝通咧？ 有時佢細妹可能會用咗佢部電腦喎。 咁但係點解你哋唔可以俾人哋即係光明正大咧？唔可以 咁偷摸摸嘅。 S 卡 Y 而啫，咁你咧？ 哇，都會噶。 阿 Kenny 咧就話佢有同個朋友真係有玩密，真係有玩密碼呢啲咁嘅嘢嘅。咁跟住就又話因為佢出邊講唔到粗口，所以要喺呢度講。即係總之好無聊啦，成件事，所以唔使知噶啦。 咁似周可能同謝俊奇嘅你啲。 唔係 Kenny， 我想單都介紹一下 Kenny 係咩人嚟嘅。你睇佢真係 奇人啊！ 係啊，你睇佢真係戇鳩鳩咁樣，但係其實佢真係佢係一個好叻嘅人。 其實我好想佢坐喺呢度，我想出去做家庭觀眾。 唔係佢話唔好，佢仲要話低調。佢好低調，但係頭先佢拉我要坐喺呢個牌前面影相，幾膚淺啊！做啲嘢， 你知咩叫低調定高調咩？ 喂，仁哥，你坐呢度，我喺呢度影。 唔係 ，Candy 係明日之星嚟啊！ 實會啊，我一定會捧你，我等同你簽。 一陣間我會講啲食物嘅陰謀咧。 你收唔收？你收唔收嗰啲陰謀徒弟啊？ 陰謀徒弟 啊！呢、這個 大家交流一下啦。 佢尋晚啊，係我認識佢咁耐最開心一個 band， 一個 Benson 三兄弟。 點解咧？ 因為平時佢哋講啲嘢係冇人想聽嘅，好悶嘅。三個交流得到， 佢喺奇案界揾唔到立足點。 有人話原來依三個加埋我， 加埋你四兄弟，你哋可以再做個節目，又戴眼鏡又成咁。 係咯，好正啊！你真 好啦，咁啊，今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休息十分鐘先，十分鐘之後你再開翻嚟就有得睇噶啦。好啦，拜拜， 再見。 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好 ，Hello， 翻到嚟第二 part 嘅大人在线，你想拍手？ 使唔使拍手嗰啲噶？有城市论坛有噶？ 唔系啊，好黄旭，好黄旭敏嗰啲咧，又系难。无端拍咩手呢其实 完咗去柜位嗰度，每人攞翻。 好啊，好啊，好啊！啱啱又有位新观众加入啦，系啦，咁嚟紧我哋谂完嘅时候都越嚟越多人噶啦，应该 系咯，系咪？其实佢哋 不过唔使 听 佢住。OK， 好，咁啊，翻翻嚟第二 part 大人在线啦。咁头先上一回咧，又讲到阿花姐讲紧佢嗰个凶案之余，又引申出我哋嗰啲种种嘅感情问题啦，Adam 嗰啲问题啦，咁样全部都引申晒出嚟 啦。 系啦，咁好啦，咁我哋头先咪后我哋都有傾過，講講下，原來仲有好多嘢喎，包括你 WhatsApp 嗰啲信息啊，睇咗啊，同冇睇啊，你要扮緊，明明知道你睇咗，但又唔可以追你啊。 嗰時唔係話唔可以，佢唔再整嗰兩個 tag 㗎，好似話。 即係佢而家咪你睇咗咪有兩個 tick 嘅，咁後屘好似 都係㗎。 好似睇報紙佢話佢想研究係即係唔好再整兩個 tick 出嚟。 因為私隱問題之前話嚇，咁令到冇一件事。 大家 differentiate 唔到係究竟佢睇咗未啊嘛？ 冇啊，依家都係㗎，我都仍然睇住你哋兩個有冇睇到㗎。 喂，同埋 Facebook 嗰度咧，佢會寫住阿邊個阿人陳達人看過咁㗎喎，即係 我嗰個 有時咧 係乜有咩？ 其實真係好冇私隱，完全咧即係唔可以話自己冇睇過。 但係電話好似睇唔到㗎係嘛？電話 電話都好似睇。 唔係 WhatsApp 冇 Facebook 啫嘛，你講 Facebook 啊嘛 ，Facebook 嘅電話嘅 Facebook 我就唔知啦，但係 WhatsApp 咧就會用嘅即係 tick 咯，同埋個灰色。 唔係，但係點解唔想俾人知道你睇過咧？又 咁有時我唔得閒覆，或者我唔想理嗰個人，例如陳大人嗰啲咁鬼長嘅 message， 五分鐘嘅唔想聽噶啦。 第一句又想屌柒你啊！ 其實真係佢好犀利嘅，佢 WhatsApp 咧，佢可以揸住個電話咧，即係佢係我係唯一一個朋友咧，可以揸住個電話講五分鐘。 哎呀，我都 係 啊，我又咁啱又唯一一個朋友又係咁啊。 唔係，可能我哋兩個冇咩朋友。 係啊，同埋咧，仁哥，我成日想問咧，你成日講嗰啲 voice message 咧，背後有嗰啲嗒嗒聲，係咪拖鞋聲嚟？ 係。 我觉得你条友咧系喺度咧喺屋企咧一路行一路着住拖鞋踏踏踏咁咧， 唔系啊！我要谂嘢嘅时候，我真系要一路。 你有冇理过我感受？ 我试过咧喺个商场嗰度咧，即系录段音咧，我明明谂住借厕所嘅啫，我行完由地下行翻上去，再行翻落嚟，系即系咁样兜住圈行翻落嚟，咁样就系录住一段音啫，一段嘢揿住一齐。我最长开始录咗个几两个钟头噶都。 可以咁耐嘅咩？WhatsApp 喎、 我係撳 住，係啊，我依度係一分鐘，但係原來唔係噶，佢留 message 俾我咧，係試過最長咧係十二分鐘。 哎呀，我咁佢同你友誼應該深厚啲， 唔係因為 我十分鐘嘅， 唔係我慣咗講嘢有鋪癮咧，做慣節目係咁成日唔停，我把死人口。 唔係我 就嚟幫你嘅， 我想暫住個過病先啊。咁你留咗十二分鐘啦，咁我要為咗俾面你，我都要聽噶嘛。 係， 咁我啲朋友就我就揸住個電話聽啦。我啲朋友話：喂，你冇嘢啊嘛你？你一揸住个电话又唔出声，我哋好似听紧嘢。 我有朋友话咧，我有朋友话，其实咧，你听最后嗰两分钟得噶啦，咁样，因为佢个 conclusion 就喺最尾嗰两分钟。 唔系，我想交代清楚啲啫，你知大家嗰个年纪又唔同，系咪先？ 我好俾面 交代得清楚，等间你哋嗰个唔得噶嘛， 最精啊嘛， 你知九十后唔同咩咩？唔係，因為慣咗啦，真係。因為我做人係比較清晰少少嘅，除咗做節目唔清晰之外。OK， 好，咁啊，翻到嚟先啦。咁啊，阿花姐之前咧就話有幾個係關於即係佢自己嘅一啲 朋友， 係又係朋友啦。佢自己係冇事嘅， 係啊， 呢個人係冇事發生。佢一生淨係 call you 畢業，跟住奇案到。 我都係啲奇案圍繞住我啫，我都冇發生過奇案。 你同你男朋友嗰陣時傾心事係咪又係講奇案？啊，佢咧俾人斬開十八六咧。我哋讲翻你头先嗰啲嘢先， 讲咩？ 嗰啲小品嘢，讲嚟听下先。 边单先？好多单噶。名人嗰单啊？ 系啦，名人嗰单。 即系而家唔讲爱情啦，又。 唔系你冇所谓啦，咁你几 唔系中意讲爱情就俾你讲啦， 冇所谓啦。 你先问下有冇回应先啊？爱情嗰方面，好似有啲 case 啊嘛。 有，但系临尾有段时间俾佢哋嘅，系啦。你先啦，讲埋你先啦。 唔系，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虚伪嘅时候噶啦？ 系。 即系有冇虚伪到咁嘅咧？嗱，我讲一单嘢俾大家听。 系唔系你？咁啊，你朋友噶嘛，知 嘅朋友 啊。咁以前咧，某電台工作，哎呀，唔可以講啦，大 某電台工作 ，OK。 咁咧就有個主持，有個主持咧，咁有一日咧，佢就請咗個名人嚟做訪問，就好似而家咁樣嘅。嗰個名人咧坐喺對面嘅，咁啊，跟住個名人咧有助手噶嘛，好似我咁有兩個助手咁啊嘛。咁個助手咧就問，就喺即係喺另一個房嘅，就問嗰個名人啊，你飲唔飲嘢啊？咁嗰個名人得是但啦咁樣。咁因為佢冇講明要飲乜嘢，咁後嚟呢個人咧就好醒目，佢就買咗一杯冻嘅奶茶，一杯热嘅奶茶，因为唔知佢要冻定热啊嘛。咁后嚟咧，咁跟住到访问嘅时候，咪坐喺度咧。咁然之后咧，那个助手就将两杯嘢就摆喺佢前面，就俾佢拣。跟住呢个名人咧，突然间就叮一声就发觉咧，咦，佢冇买嗰、那个即系、就是、对面呢个主持嗰杯嘢饮，即系佢净系买、那个助手净系买咗俾佢。跟住佢咧就话，佢就咧拎咗其中一杯，呢杯特登买俾你噶，你饮啦咁样。即系其实冇嘅，佢完全系冇帮人哋买嘅。咁即係，但係個個都佢好識做咯。 呢啲係生活上嘅智慧， 生活上嘅智慧， 係啦， 就係咁啫，冇嘢。 好正常嘅， 講完啦。但我覺得佢好虛偽。 我買多咗一杯啊，就係我唔俾你飲嘅，老婆飲杯啦，咁樣電落手機喺度，梗係俾佢㗎啦。 我仲唔出喎，但係。 即係唔會，即係啱嘅。你即係你唔會咁樣嘅。 我唔會啊，我講唔出我啦嘛。 係咩？ 我講唔出啦。 咁你會點咧？嗰兩杯奶茶如果係俾你嘅話？ 我咪是但揀杯飲咯， 我中意撈埋，我有個習慣中意撈埋。 唔係，但係佢即係嗰個人係佢係，我諗佢平時係慣咗係咁嘅。 但係點解唔開得名咧？我覺得呢樣嘢冇乜問題喎。你依家讚緊佢有智，你讚緊佢有智慧。 講下個例子啊！ 我等會話俾你知係邊個嘅。 講下個例子啊！ 係啊，繼續啊，講啊。 冇啦，你冇嘅咩？Adam 講下啦，由我講。 Adam 等間會係我俾你講曬。你依家講陰謀嗰個點樣啊？ 點啊？ 有咩唔鬧得嘅其實？ 其實就冇話咩唔鬧得嘅，最緊要睇下究竟就你自己嗰個嘅取向啦。譬如陰謀論咁講，我諗尋日我喺阿花姐嘅節目都有講過啦，即係有人嘅地方就一定係有依一個利益啦，有利益就一定有陰謀啦。 你唔止喺花姐嘅節目講過啊， 我自己 你喺我哋去廁所啊食飯嗰陣時候都不停咁講，我依家發惡夢啊成日。 咁我先再講 啊，唔係即係睇你嘅取向啦，即係譬如我覺得譬如某一啲嘅國家，譬如美國啊，或者歐洲啊嘅國家，有啲真係即係鮮有為人知嘅嘢咧，我咪報道咯。咁一啲人都問我嘅，佢話：咦，你大陸冇任何陰謀咩？咁係有嘅，絕對有嘅。咁但係都有取態噶嘛，係嘛？即係取態講緊係唔係話我染唔染紅咁嗰只啦？你知我講咩噶啦，係嘛？咁我就唔講，唔係依樣嘢咯。但係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全世界最多陰謀嘅地方，咁莫過於係美國啦，絕對嚇。咁所以我就偏幫唔好話只偏幫啦嚇，我就係真係 focus。睇翻即係最多陰謀嘅一個嘅地方，就係即係美國啊或者歐洲啊某啲地方咁。咁所以尋日食飯啦，我同阿 Kenny 都傾過多一段時間啦，係嘛？咁就即係食物嘅一樣嘢啦。咁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太近我哋啊，所以咧我好多時就 even 我啲聽眾咧都會覺得食物嘅陰謀咧係對我哋嚟講係比較想息息相關嘅。 我有咗問題想問下你哋咧，咁你哋基本上今日嚟呢班嘅粉絲都係因即係 Adam 嘅。比較多啲啦，唔係基本上唔係，係基本上全部都係。 哇唔係，哇 咧，咁咧，咁咧就其實咧，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嗱，你哋尋日有同阿 Adam 食過飯啦。咁佢咧就即係佢陰謀上身嘅啦，呢個人就係啦。佢即係撩粒鼻屎都話：，唔好你咁樣撩法，要咁樣撩法咁嗰啲嚟噶嘛。 要細尾， 佢個位係細到咁樣噶嘛。咁佢咧就當然同你幾個怪人啱傾啦嚇。咁佢係有一個位咧，佢自己唔知嘅其實。我諗大家都知嘅，有少少有少少咧。嗱呢個咧，我譬如坐喺隔離，我就即刻，其實我係咪應該講咧？唔係喎，但係講咗又唔係咁好喎。係啊，咁但係講過咧，講留翻喺節目先講，就點咧？ 你真係陰濕啊！ 係啦，就點咧？冇所謂嘅，佢好闊達嘅，OK 冇問題嘅。咁咧，譬如大家食嘢，即係嗌好曬啲嘢啦，即係佢一嚟到，喂，唔好食呢啲，唔好食呢啲。唔好食呢啲， 但系自己食紧啦。 睇住，唔好掂到口嗰罐嘢。啊，我唔敢讲名，我真系惊收信啊！啱，黐住你惊收信。 咪红色可乐咯， 但系唔讲得啊，仲讲啊。 可乐唔系一个牌子嚟噶， 系咩？ 系啊，可口可乐先个牌子。哇！ 唔该晒呢位嘉宾嘅立场与本台无关系。OK。 我成日都唔係好清醒嘅， 真係有智慧。 我係講奇案嘅事， 真係有智慧 啊！我講奇案先清醒嘅。 喂，尋日咧佢嗌阿花家姐咧，有冇食香口膠？花家姐又攞包香口膠出嚟啦。喂，唔好食咁多喎，有呢只成分。 咩唔好食？我叫佢咩唔好食咁多？ 唔好食啊！有成分。 即刻要繳械啦，跟住。 就係可能你因為食得多啊，所以先有咁嘅舉動。 佢唔係，所以膠膠地個人。 呢個有化學成分嘅喎，唔可以食喎。其實咧， 沙律 嗰包嘢咧，仲有幾粒喺度嘅。但係花家姐嘅性格咧，我諗相信識佢朋友都知道，佢係一個好唔係好慳儉，同埋又唔會嘥嘢嘅人嚟嘅。佢唔會因為有任何嘅壓力而令到自己係要放棄一啲嘢或者使多一啲嘢嘅，係啦。咁佢係會直話俾你，喂貴喎呢間嘢走啦。即係佢係夠膽話俾你知，佢唔會話算啦，都坐低咗。有佢啦，佢話唔係啊，好貴，唔好食啦，走啦。 懶了解我啊，真 係。取佢好咯，真係。 係我咁取佢嘅啦。好啦，咁跟住咧，佢阿 Adam 啊，唔好笑啦，抌咗佢啦。哇，佢嗰個依依不捨嘅眼神。 係啊。咩啊？我即刻送俾佢女 fans 啊，女 fans。 抌咗佢，即係佢雖然冇講出口，但係人哋正常攞咗。哦，好啊，咁即 係5蚊嘅嗰度。 係啊。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好好笑咯。 喂，嗰只香口胶，我想讲咧，佢个价钱咧好浮动嘅，喺 Seven， 有时咧就11蚊一包，有时咧就13蚊两包，有时咧就14.2两包咁样咧。 咁贵，少数点后一个位都记得。 好奇怪噶，真系我觉得好离谱噶。你哋有冇发觉？ 佢成日买咯， 真係 好離譜。 唔係佢見到底，喂掃啊掃啊！咁其實咧啊，我依家想帶出咧就係、是，即係有時咧，即係 Adam 係為任何人好嘅嗰件事，佢個出發點係嘅，但係佢又罔顧咗，咦擺咗喺前邊喎，即係抌咗佢咩？嚇、啊！跟住即係你明唔明啊？嗰件事即係其實佢，但係佢又講到好嚴重嗰件事，其實可能佢哋嗰一刻咧。哎得啦，飲埋呢罐算啦。但系你講到咁，哎呀死啊，唔俾面你。 跟住我見到個 friend 食宵夜嘅時候都係兩三罐係咁懟喎。 再飲啤酒 咯，係啊， 啤酒冇事，啤酒好健康。 唔係好多我啲聽眾都問我，喂 Adam 你時飲啤酒嘅，咁雖然啦小弟嘅肚腩都有啦，但係問題就係咧，如果你話啤酒同汽水嚟講咧，差唔多噶啦。所以咧，我頭先後頭聽我同阿 Kenny 講咗噶啦，我要佢嘅拳館度嚇，唔、啊、sorry， 我同阿 Jo 講過， 整冧你個拳館啊！ 瞓醒未啊？瞓醒未啊？ 係啊， 咁快飲醉， 啱啱諗起佢。 喂整喂整喂喂喂整翻阵，阿 Kenny 同你打翻场好喎、 啊，咦好大喎、啊，系啊，咁我话头先我同阿 Jo 讲过，啊我迟啲去佢拳馆度要搞搞佢啊。 你等間又會搞個拳館背後的陰謀啊？ 唔會，你真係誇張。 好痛苦啊！你人生， 大家千祈唔好去練拳、啊。 乜鬼都係陰謀 嘅。 喂，但係 Adam， 你會唔會即係選擇對象講咧？即有啲人咧聽唔入耳 喎。其實 你覺得你哇，你條友咁煩嘅呢樣。 唔係同埋你同老人家講，老人家屌柒你噶嘛？ 唔係，即係等於我同我媽咪講，我媽咪都唔係太過信呢樣嘢嘅。即係佢 唔係太過信定還是 唔信嘅？ 唔信 嘅嗱，即係例如譬如好講一樣嘢啦，我講翻少少歷史啦，譬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我媽咪係嗰啲時間度出世噶嘛，咁、其實喺嗰段時間咧，點解西醫嗰個嘅江湖地位咁重咧？就因為好多時有一啲嘅病菌出咗嚟嘅話，就是、西醫醫到，所以喺嗰撮人咧入邊咧，或者嗰代人入邊咧，佢會覺得西醫咧係好好嘅，真係唔好食啊，唔係講笑嘅。咁咧，所以 哇，你公然喺呢度，你同入個廟屙尿有咩分別啊？啱啱先講完唔好食，食香口膠。仲要食，仲要嗒嗒嗒嗒嗒， 食 Q 同我。 嗱，我唔知道，我唔知依个哥哥仔叫咩名。嗱，你试下令佢后边，阿 Kelvin， 阿 Kelvin， 你另一另后边啦呢个。 系啊， 另一另后边咧有一个成分叫做 aspartame。 aspartame。 另一另后边嘅你望下自己个。 叫阿斯巴甜。 阿斯巴甜。 啊，你睇睇，你就睇到嘅。 见唔见啊？ 点解我话翻俾你听咩叫 aspartame？OK， 咁我讲翻。 嗱，佢系忍唔住嘅，即刻。佢系忍唔住嘅，佢一定要成抽 嘢。系啊，佢直情系有忍啊，我觉得佢。 有 系 啊，睇一定。 佢係個醫生 佢入咗血啊，大佬陰謀入血啊！ 我講埋先，講埋先。咁啊，二次世界大戰嗰段時間咧，就因為佢嗰代咧係好中意西醫啊。咁其實西醫大家清楚係唔會治標噶嘛嚇，即 係 係治標但係唔治本噶嘛嚇。 即係 我唔係話。去 pro 中醫啲乜嘢？但係我頭先我都同阿 Jo 講過，係嘛？因為其實香港好多嘅醫療體制係完全係好唔健全嘅，甚至乎喺醫生嗰個嘅情況下嘅話，其實有好多嘅，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嘅 vaccine 啦，或者甚至乎一歲，我時都喺我節目講嘅。我唔知道在座有冇有人有小朋友啦？一歲嗰個時候有一個針要打叫混合針，叫 MMR。個 MMR 咧係非常之毒嘅，嚇毒得好緊要嘅，係重水銀。同埋系重呢一个嘅，即系咪？ 佢突然间喺呢度重播阴谋， 咁所以唔系 搞啊！广告时间 啊呢个， 咁所以咧，唔系，咁所以嚟讲咧，我会觉得而家喺我哋依个新一代咧，就开始接触到，唔好话阴谋论先，就接触到一样嘢咧，就系原来西医喺我哋嘅认知嚟讲咧，其实唔系话真系叫做好犀利。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可能佢腳痛咪醫腳咯，頭痛咪醫頭咯，即係佢係咁樣咯。但係其實對我哋嘅身體係咪有冇益咧？咁大家都清楚嘅。即係例如譬如膽固醇，而家你喺城市人一定係三高噶啦嘛。咁膽固醇啊、心臟病係我哋呢啲致命殺手啊。 我有啲嘢諗到啊，突然間。其實你係咪真係冇乜朋友嘅依家？你係有聽眾嘅，但係你係冇朋友嘅應該。 我好中意聽呢啲嘢㗎。 尤其是應該醫生朋友，你肯定冇啦。 冇啊，真係係啊！我啲同學做醫生嗰啲咧，其實已經係 真到你死啦，大佬！你嗱，你 冇㗎冇㗎。 但係你會唔會睇醫生先？會嘅， 我睇中醫咯。我唔睇西醫嘅， 但你西人咁嘅樣，你睇中醫。 西人睇中醫， 你應該唔係 西人有一條睇西醫嘅，你真 係。喂，唔係喎，仁哥，嗱，我同阿 Adam 一樣咧，我都係唔睇西醫嘅。但係咧，我如果我有西醫朋友咧，我唔會同佢講呢啲嘢嘅。 係咯，我依家就係想帶出一件事，其實好好笑啊！佢係一個陰謀論專家，所有嘢都一定有啲陰謀嘅，係啦，即係如果佢諗到，但係佢嘅嘢就係咁啱生活上息息相關嗰啲嘢。係 啊。 咁你諗緊啦，但係佢都係讀 幾十年書仔去做一個咁專業嘅位置，他都是某方面的專家，突然間碰上你，即係嗰件事對於嗱對佢嚟講，佢即係逢係專業嘅人士，有人一講佢嘅專業，就梗係會爆噶啦。即係有第二條棺材， 佢捍衞佢嘅專業， 係有條棺材佬走嚟同我講佢賣得幾勁嘅，咁我梗係即刻 ban 佢噶啦，係咪先？一樣原理嘅其實，你會唔會喺呢個位置上邊咧，係會忍住有啲位置啊？算啦，我唔講，定還是係好似頭先咁忍唔住啊？你嗰個香口膠有毒㗎， 照講， 唔好食啊！咁樣 即係對啲西醫都咁樣， 對啲西醫朋友都照講， 因為轉行㗎嘛。 嗱，因為嗱，唔好話淨係講西醫啦，譬如講牙醫咁計啦，其實咧西醫同牙醫都係一樣。其實他哋都是被人哋叫做 mind control 咗嘅，咩意思呢、可能有啲人覺得我癲癲地啦，即係譬如好簡單，譬如 fluoride 咁，大家在座個多個個，如果冇聽陰謀背後個多都知道，哦 fluoride 對牙齒係好噶嘛，其實，但其實大家清楚，有一間公司叫 AG Farben 啦，喺二次世界大戰咧，德國咧間公司係即係講緊係化工公司嚟嘅、其實佢就用咗呢個 fluorine 咧，係做咗啲毒氣出嚟嘅。其實 fluoride 咧喺牙醫嘅角度咧，佢每一次都同啲病人講話，喂好嘢嚟㗎，你一定要。用 fluoride， 甚至乎而家有啲牙膏叫 double fluoride 添啊，乘二添啦。其實係冇人知道 fluoride 係唔好嘅。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由細至大 係啦，以為好嘢嚟嘅。 Exactly， 就係由細至大加多啲。 係啦，就係由細至大，我哋一讀書嗰個時間，就爹哋媽咪又好，甚至乎我哋啲長輩都好，就話依樣嘢係對我哋有益嘅。咁你咪依一個叫做耳濡目染咯。 好彩呢條友咧冇走去研究啲殯儀上面，唔係我就撲街。 我話如果後面有條鏈咧，一上咗鏈， 喂，你而家用緊呢只棺木係有乜乜乜乜成分喎，對個先人唔好嘅喎，哇，咁就撲街啦，真係執笠啊，真 執得笠啊，真係。但係呢啲嘢我就如果即係譬如話對住個西醫，你都會講，我就覺得你好勁，我唔會講嘅啦。 唔係即係唔好咁 offensive 咯，即係 offensive 就係唔好話踩低佢嘅專業，即係其實我係。 哇！你頭先咁樣講， 唔係，我係講緊一啲事實。 你摧毀佢嘅事業。 我諗阿 Kenny 都即係都明白我， 所以問得你講。我哋都係做好朋友咯， 其實 唔係，仲有阿 Frank 同埋阿 Benson 都係可以溝通到嘅，你哋係 啊，因為嗱好簡單一樣嘢，嗱再講多少少啊，講科維嘅話， 唔係， 嗱好簡單，嗱我哋其實係中國大陸嘅一部分啦，係咪？中國大陸嘅水係冇科維嘅，點解香港嘅水會有科維咧？咁我亦都自己本身嚇喺個台嘅立場又好，甚至乎喺節目嘅立場咧，我寫過信去水務局嘅，水務局有回覆，佢回覆咧就係話，因為我哋係依照世衛嗰個嘅。指數我哋去定嘅，咁你知啦嚇，咁呢啲就有啲官腔嘅嘢啦，係啦，冇錯啦。chlorine 唔同 fluoride 嘅兩樣 嘢，唔係我知佢，但兩樣嘢都係貨殺菌噶嘛。 係嘅嚇，某程度上係嘅嚇，咁我唔再講，咁啊佢喺度鬧嘅又， 我要忍住你啦而家。嗱呢啲咪又係啦，又係明明要講得，得要忍住唔講， 跟住繼續講， 幾啱個 topic 又係。 唔係咁啊，依路都同大家講啦，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咁嘅心機，其實唔係好貴啊。我尋日都同你講過分享過，就係你只係用。二三千元的成本嚇喺依一個嘅， 加入會 員，唔係啦， 買五個會籍咁， 就去旺角， 就會好翻 嘅。去旺角就買啲 filter， 去自己去做一個自己本身嘅過濾系統嚇。咁呢個係好簡單、好平嘅啫，係二三千元可以搞掂嘅。 OK， 咦，我覺得你其實如果呢單嘢咧，你我有個生意想同你一齊做，大家搞間雜貨鋪，一定有得搞。你日日就好似嗰啲， 你又買香咁啊？我又買， 唔係我哋買嗰啲，你個陰謀嗰度咧係可以認可嘅。系啦， 陰謀認我 品牌，2015年陰謀品牌選舉最佳拳館係嗰間，因為佢啲拳套咧，佢啲拳套咧係冇 納米拳嘅，納米拳套啊， 納米拳套， 咦得喎，真諗喎， 阿周有得諗下， 可以，咁咧其實阿 Adam 咧，佢冇噶啦，佢無時無刻，佢唔會改到噶啦，你睇下佢依家入曬血，同埋因為呢件事咧，亦都係佢成功嘅地方。無時無刻啊嘛，大佬！喂，你俾我啊，你叫我無時無刻講，同你講埋棺材落葬，你都黐線嘅，大佬，係咪先？你都唔當我朋友啦，係咪？ 係咯， 同啲 friend 講你幾時死啊？咁 佢成今個禮拜成街有七五折添啊！ 係啦，今個星期嚇大籌賓 籌賓週啊， 七五折 係啦， 好難 死啊！ 阿花姐聽到唔想聽啊！你已經我個個禮拜寫黑森林都講呢句口號㗎啦， 咪係咯， 38,800唔包燒紙扎啊嘛，做完一定發啊嘛， 我就係收翻你廣告費啦！ 個禮拜都講呢句口號， 我就係收翻你廣告費噶啦。喂，但係我真係又想涉一句問一下咧。喂，而家你 Adam 你咁，你都幾義無反顧係咁咧，即係講你知你咁樣講其實得罪好多商家。 係㗎， 老實講 冇贊助咯。 嗱， 所以不是啊，问题是我哋譬如我哋大气电波，我哋所谓大气电波，你黑森林唔通我可以讲呢啲嘢咩？ 唔得， 唔得啊！ 你就算我真系想讲，揾一集或者揼埋上嚟讲下呢个牙膏， 头先嗰啲咩金蕉吉你个吉啊嗰啲，佢都系依度先咁讲， 系唔讲得噶嘛？唔可以踢爆噶咋？ 唔系咁讲啦，即系譬如我喺 TVB 啦，讲得噶系嘛？ 讲得 讲得噶。如果 我爱 TVB， 譬如我喺 TVB 度啦，咁 先啦。喂 ，TVB 嗰啲人系会睇你个节目噶嘛？我梗系叫佢望到我啦，大佬，我爱 TVB。 仲要啱啱好得閒添，美琪啊！ 呢個係我口號最新嘅。 唔係嗱，我回應緊，回應翻花家姐啦。其實我喺 TVB 都有一啲主題或者有啲話題可以講到嘅。咁所以咧，如果即係第時嚟緊，即係有機會可以上到你哋嘅節目嘅話咧，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講。即係當然又唔可以開品牌啦，或者甚至乎係要客觀啦，唔好咁主觀啦。因為而家依一個嘅節目比較上係 free 啲，咁我可以主觀啲去睇啦。咁如果你話佢一啲即係所謂大氣電波啦，或者主流媒體的話咧，咁我哋就會用一啲唔同的角度去再 你見到佢上去 TVB 嗰陣時，佢 變咗第二個人，再去咗。 佢個坐姿永遠都係趌出個啰柚，趌出少少咁樣，跟住攞個 iPad， 咁樣，佢唔會有第三個動作，因為唔緊要，佢因為驚出錯啊嗰件事，同埋人哋慣咗聽佢就咁樣講嘢啊嘛。頭先 幾好啊，而家第二個。 所以其實嚟到呢度咧，一個 Adam 一個花家姐，其實係見到一個不一樣嘅佢哋咯，係啦。 幾時都係咁。 因為花家姐咁樣嘅造型，我都係第一次見，我以為佢淨係識得 啊，而家即 係幾型啊咁樣，做乜？ 襯翻你嘛，喂，好襯 平時可以扮到成個阿婆咁樣，依家咁咪幾型咯？ 我咩啫？我而家我專業又輕 係咪先？ 平時有專業嘅形象。 因為咧，佢尋晚咧 Adam 同佢講咧，哇！花家姐你今日靚咗喎，真係啲皮膚靚咗。 我哋今日焦點唔係我。 哇！佢即刻已經今日，咦？好似朝氣勃勃咁樣上到嚟， 勃勃啊！ 成個唔同曬，佢啊，佢平時點會今朝吉你個吉啫？今佢就依家識講呢啲嘢，佢好叻女啊！呢個叻主嚟嘅。 所以揾翻真 我。我今日咧，我平時都唔會特登邀佢影相，我等間會同佢影嘅，因為佢今日嘅衣著咧，令我覺得係有新突破。 點啊？我其實今日曾經諗過打電話俾你，仁哥，你會唔會著格仔衫啊？我頂真係一樣 啊！戀愛嘅嘢佢哋邊 真係慘，好驚啊！我而家 睇翻個 mon 咧，原來我哋件衫好似個 backdrop 係啊！呢啲咪不謀不謀而合咯， 旺咯，係喎，真係係咯。 同埋你平時都唔係彩色噶嘛，你個人 喺 Big Boys Club，Big Boys Club 你係黑色噶嘛個人， 係沉沉地嘅， 係沉沉地， 劇情需要啫。 係 好啦，講翻今日話題啦。 OK， 咁好啦，咁頭先講完， 我未講完， 我知你未。 收翻廣告費，收廣告費。 唔係，其實係要繼續講嘅。我意思係，我想問翻一啲咧，即係頭先嗰啲陰謀背後嘅嘢啦。 有冇啲咩唔講嘅？係咪你先？ 我係啦，因為其實我係覺得你係好多顧忌嘅，一定係㗎啦，係咪先？ 有嘅。 同埋有時我覺得你哋係會有一個理程嘅，即係初。喂，個個啱啱出嚟，梗係無畏無懼㗎啦。 係係係。 咁我依家都要講我愛 TVB 啦。咁所以咧，就梗係會有啲 咁冇骨氣啊！你 開始要咩啊？唔係我愛 TVB 唔會冇骨氣㗎。 如果佢愛 ATV 就大鑊啲。 坐強扶弱啊嘛，真係離曬譜啊！ 你唔會講我你愛 TVB 㗎，唔係你愛 ATV 啊？是但啦，睇下邊好啲啦。其實咁嘅，因為咧，我覺得咧，你係應該有個階段性嘅。 係有嘅，有嘅。 係啦，因為你有段期。而家咧成日俾人告噶嘛，告過啊個人跌咗， 收咗啲律師信咯。 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成功嘅表現嚟嘅，俾唔同嘅名牌子去告咧，係啊。咁我你嗰啲信其實應該揾個上架箱起佢擺喺公司。 我以為你想 post 上 Facebook 度， 喂可以嘅。 喂，驚唔驚人身安全？ 喂，你而家有人聽先會有人告你。 我以前真 係 咧， 驚嘅都驚 嘅。係咪？我以前喺某電台真係咧，我哋真係突然間殺制啊！即係講嘟嘟教啦，嘟嘟教，突然間殺制，科嘟教咯，科嘟教咯，突然間 咩嚟噶？ 喂，唔係喎，呢度可以講得噶喎，其實 我驚俾人 ban 啊！ 咩教？ 呢度科嘟教， 講頭一個字， 呢個科嘟教， 明星 係教 住 咯 ，Tom Cruise 嚇 咩教啊？ 我哋真係咧臨埋門嗰腳咧，突然間咧殺制。 唔係有人恐嚇你， 真 係 驚。唔係啊，自己驚啊，自己自我。 因為香港有嘅，有人有。 唔係，係突然間覺得喂唔係，真係驚瀨嘢喎。因為你唔講冇事啊。 但係點解你會驚瀨嘢咧？ 唔係我一個啊，即係幾個人傾完之後覺得好危險。 唔係，其實花姐再加上本身真係蛇龜嘅， 係本身蛇龜嘅， 勁蛇龜嘅。 我時都開名講共濟會㗎啦，香港共濟會㗎。 你在那裡開名 我們不知道嘛，那時候怕好像有人身安全問題嘛，是不是因為沒有手怎麼寫 變得那麼容易死 不是我怕沒有手寫不到稿慘死不紧要， 只手净系攞嚟写稿， 净系炸断我一只手。 咁其实系啦，头先讲紧你，讲翻你先啦。咁你喺呢段期间，你有乜嘢经历系即系呢啲冇人知噶啦，即系得你知，因为你出嚟系英雄咁嘅款噶嘛， 唔系 热烈欢迎你噶嘛，因为无畏无惧咁啊，但系背后梗系有好多嘢熬底噶啦。我想听听你熬底嗰啲嘢啫。 出嚟私信啊，反而我觉得唔系好惊，因为 阿 Jo 听咗会唔会唔中意佢咧？其实 唔会，咁佢私底下朋友嚟噶。 你点解你答嘅？即刻唔俾人答， 唔系头先反应咗啦， 首先阻截咗佢嘅回答。 即系嗱，我意思咧。其实收到律师信反而我就觉得不是很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讲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大学的一些 journal 或者 white paper 我们讲的，所以有些理据有些 fact 叫做有些事实我们讲出来就不是说真的很对号入座的。 那为什么刚才怕讲可乐呢？ 惊讲可乐啊，嗱，因为点解咧？ 唔系，我唔应该咁样问。 嗱，因为点解咧？唔系，因为佢哋咧呢啲超级品牌啦，叫做 系， 佢哋会系即系嗱，虽然你唔系开名啦，佢会系觉得佢可以有个位入咧，就系会影响佢哋嘅形象。 嗯， 你记住一样嘢啦，即系我唔知道各位即系观众、听众，甚至乎而家现场嘅观众，同唔同意啦吓？即系当如果佢系真系告你嘅话，真系要做一个 wit 嘅话，你要真系上庭去做嘅话咧，其实你花嘅钱系好恐怖嘅， 因为佢大把钱告你 系嘛？Exactly 系咯，就系咁样咯。 唔系，我亦都想带出惊系好正常嘅啫，一定惊嘅，大佬，你真系你唔使揾食咩？系咪先？即系我同你，我讲俾你听，跟住就会好小心咯，系嘛？ 其实就唔係好小心嘅，譬如我哋講一啲即係香港有公司嘅，咁我哋會講咯，即係我哋會未必會講佢個名咯。 咁頭先話收到好多律師信，咁點啊嗰啲，即係要有啲賠償要俾㗎定點？ 唔係佢哋嗰啲咪就係嚇你咯， 警告 嚇你咯，咁 你咪反出 靠嚇嘅啫係嘛？ 咁唔知啦，當你再 take further action 嘅話，咁你真係要做個 wit 嘅話，你要上庭㗎， 即係唔抵啊嘛，即係搏 咁你上庭你要請律師咁你知道噶啦，法律嘅咁边个有钱就边个着数啲噶啦，唔系一定赢紧，但系即系边个一定着数啲噶啦。咁我亦都冇为即系 take 呢个 risk 去做呢样嘢，系嘛？咁你话答翻阿仁你嘅问题咧，就系即系点有啲咩嘅理据或者有啲咩情况会惊咧咁样？陰謀背後出了一年之後，咁我就譬如公司電話，即係我哋個台嘅電話，或者譬如我個手提電話，因為我有兩個手提電話，都即係收到啲好怪嘅電話啦，即係譬如 undisplay 啊，聽咗又唔出聲啊， 我都成日收到呢啲喎， 嚇，或者甚至乎 先生你有冇頭髮啊咁嗰啲啊嘛， 最驚呢樣嘢嗰啲咁咪唔使驚啦，係咪先？最驚就係 金燈錢使喎，就係問 我。咁仲有啲譬如喺美國打嚟嘅，電話， 我擺明係話俾知美國打， 係真係有 display 嘅。 收埋電話出嚟嘅，咁嗰啲就又係冇聲啦。 係咪嗰啲猜猜我是誰嗰啲啊？ 我諗 美國打嚟猜猜我是誰， 好落本喎嗰啲就真係嚇。咁就前嗰排，如果聽開我節目、睇開我 Facebook， 你知道咧，就係我嘅 Facebook 有三個鐘頭消失咗嘅。 系啦， 吓有三个钟头。 真噶，我以为你做宣传 嘅。唔系真噶， 真噶，阴谋论啊！呢个人 真系，我系我亦都深信我而家我 Facebook 系俾佢哋 censor 紧嘅。 哦，好似外国譬如 Andy Go 佢哋网站都有嘅，三佢哋咩节目都做噶嘛，佢哋咩内容都唔理噶嘛， 系噶， 都俾人炸咗又系。 会噶会噶会噶，咁所以其实尤其是我哋嘅网站啦吓，咁当然冇你哋啲咁劲啦，咁所以嚟嘅。 我唔好讲呢啲。 唔系，咁真系噶，咁好多时就时都俾人 attack 咯，咁一路就要。去做一啲嘅防御嘅工作咯， 唔係噶，呢個台都有俾人監控噶， 咁一定噶啦， 同你一樣嘅個制度， 可能跟住睇唔到噶啦，跟住又 咁唔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就係講陰謀論未必係要涉及政治嘅，我時都係咁講嘅嚇，即係有啲台政治係行先嘅， 冇人講政治係唔好講 嚇，咁有啲台係可能譬如我哋個台，可能我嘅主打講陰謀嚇，可能閉台咁，你哋個台咁可能係即係主打政治，咁呢個大家 有特色啫，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其實 冇啊，我都冇講政治嘅， 係我知， 我冇嘅， 我知你冇講，係我咁我亦都絕對唔講政治添啦，咁所以有啲嘢其實就要取態咯，啊，睇下究竟你想講啲咩，甚至乎即係陰謀論，我時都覺得以前嗰時都咁講嘅，就係話陰謀論俾人感覺就係一個飯後嘅甜品，其實而家係好貼近自己嘅生活嘅好多嘢嚇，譬如係衣食住行啊，甚至乎媒體啊，你聽嘅歌啊，我時都咁講，係咪都係好貼近你自己嘅嘢嘅？ 咁你屋企人嗰度點搞啊？即係由朝對到你晚咁樣，你成日又陰謀陰謀食飯又陰謀，屙屎又乜陰謀咁點搞？即係佢哋會有咩感覺？即係冇講啊！ 講啦，我都有時同我媽講完，佢都話：哇，你好似乜嘢都話唔食得咁，你唔好食啦，你咁樣噶啦。佢唔可能接受到你嗰套㗎。係 啊，唔講嘅， 封閉咗㗎啦個思想。 即係自己要睇好多嘢咯。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要同屋企人分享咧？咁你視乎啦。咁如果譬如即係食嘅嘢嘅，咁你睇到啲嘢唔妥嘅，你咪出聲咯。 喂，但係我覺得有啲人其實嗱，佢冇所謂㗎，佢唔知道。咁你反正你譬如食香口膠，你食到你死嗰日，你都唔知道你因為香口膠而瀨咗嘢㗎嘛。即係其實唔知係冇嘢㗎。我有時覺得係咪先？佢唔會知道佢嘅死因係因為你飲咗太多可樂，或者定係食得太多香口膠，定係用咗太多 Fora。 因為佢依家講緊話嗰啲嘢，其實裏邊有啲成分嗰一樣嘢啫。 唔係，我意思係話，即係而家你講嗰啲嘢係會危害到我哋健康各樣啦。咁有啲人佢唔 care 㗎，即係你唔好話俾我聽。其實 因為佢唔知咯，所以佢唔 care。 我知，但係佢可能唔想知啊。即係我活得自在有乜所謂？我點知我煩點樣要死㗎啦？ 好似頭先 Kelvin 我哋一路咁講，咪一路拍兩粒。 係啦，佢就拍俾你睇。 以為個樣同我差唔多，我就。听你讲， 唔系咯，话点我佢而家得十八岁，几时嚟得到嗰度闻棺材 香？哇，咁 IBK 台长， 所以咪可以食香口胶咯，狂食咯可以。 所以就几有台影，你睇佢 系啊，几放肆啊，所以 咁啊， 咁你我未讲完嘅， 你都系我知啊，我知，我净系想你带我入去，我想入你嘅核心嘅内围啊， 核心嘅内围， 你唔好喺个边嗰度，你入啲，我想知 你想知啲咩？你想知啲咩？ 咪知下你依家即系譬如你嘅社交啊，你 社交冇乜朋友， 佢對你好有興趣。 有冇溝下女咁樣嗰啲嘢㗎？你 唔好講呢啲得唔得？你真係你時都來來去。 人哥係咁㗎，佢係要撩你啲嘢出嚟 㗎。嗱我想講翻陰謀論先。 我想問嗱，嗱一樣嘢，我真係我諗阿Joe都好想知嘅，個個都好想知。 你唔好拉人， 硬話人哋想知。 你啊，即係你成日咧一開頭咧，我都覺得阿Joe講得好啱啊，有一件事就咁㗎嘛，你好慣咗。咁其實咧，我想問下你咧，你嗱咁依家即係我想問，如果你呢一個陰謀論專家去追女仔，你係會點追嘅咧？其實 仲有需要咩？ 唔係我唔好理佢， 好陰謀嚇 佢。由依家到依家為止，我連男女朋友有冇老婆，佢係冇講過嘅，由頭到尾係冇講過。 人哋有講啊，你冇聽 係咩？ 因為咧，我都知， 唔好理佢。即係我想導佢啊，但係佢冇答過我噶嘛。 唔係嗱，依樣嘢咧，其實喺個人嘅生活嘅習慣度，或者甚至乎屋企人好，身邊嘅朋友都好啦，我盡量唔會將陰謀論會即係一定要影響佢哋啊！你明唔明啊？但係我都話咯，如果我睇到啲嘢覺得係唔啱嘅、唔妥嘅，好似尋日我同阿 Kenny 你哋成班食飯咁， 係喎，你 call 入邊啊？ 見到有啲嘢嘅話咧， 就係聽你講， 係悶得滯，係咁咧就唔見咗即係嗱，講真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有一啲朋友係真係離開咗我哋，咁而我睇到佢哋有都好多生活習慣咧，係 你講離開咗死咗， 係啊，真係死咗，嚇離開咗我哋， 講真 係啦，咁譬如可能佢真係每日要飲三四罐可樂嘅。或者甚至乎佢哋係真係要食一啲食物，而 which 係譬如好似美國嘅快餐店咁，有啲人係真係一個星期下要起碼食五六餐。 係啊，你尋晚同我講完話唔好食嗰間快餐店咧，我成晚個腦諗住，哎呀，我想食包薯條啊，我想食薯條，我今朝真係特登走去買。 咩啫？你自己買個薯仔翻嚟切條。 唔係佢講，我唔會記住啊！你明唔明啊？ 自己切 嚟 炸啦，都好食㗎，自己炸。 其實陰謀論講咧，就係佢哋。依啲食物有一啲嘅成分咧，有啲成分咧就係令到你間唔中，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個咁嘅感覺嘅，就係可能一段時間冇食嘅話咧，你嘅心癮咧會有一個嘅衝動。 因為呢樣嘢由細陪到我哋大噶嘛， 係。 定係還是唔係？有時我覺得你長期冇食咧，其實冇咗個慾望喎。 即係好似嗰只雞嗰只雞， 即係好似阿 Candy 咁啊嘛，佢斷食斷十五日都話冇嘢嘅，佢傻嘅，我斷五個鐘頭我都唔得啊！我嗰只 Facebook 一打咧，我今日斷食開始，跟住到夜晚咧，我影個晚餐咁，跟住佢話你話斷食係啊，斷完啦，停咗啦， 呢咪層次問題咯， 唔得啊，忍唔到啊，大佬食慣咗， 唔係即係都係嗰句啦，我會覺得食物係對我哋個身體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嚇，即係你話譬如空氣，我哋冇得揀。水我哋暫時都冇得揀，如果即係我哋唔加啲 filter 嘅話，因為我哋而家譬如我飲啲水咁， 避孕套嗰啲有冇陰謀？會邊只大咗會敏感啊，或者生唔到仔啊咁樣？ 有 啊，係話病到大咗不嬲生唔到仔嘅， 有啊殺精嗰啲啊嘛， 會唔會有 冇嘅？ 呢個暫時有冇研究啲成分？ 冇嘅，冇嘅，冇嘅。 仲有啲咩係你？仲有啲咩係要注意咧？即係除咗你節目有啲咩未講嗰啲，你可以講咗先啦。 其實呢度係咪彈在先啊？ 我應該唔係啦，呢度陰謀背後嘅，多謝。 你講翻啦，你講翻。 唔係串你，我真係想問嘅其實。 食物啦，食物真係其實最緊要嘅嚇，即係尤其是即係點解我覺得美國即係美式連鎖店嗰間啦嚇，咁點解會咁平咧？十幾廿蚊啦，我時都係講噶啦，依樣嘢你喺美國買一棵蔬菜$4.99一棵，你買一個快餐一個美金$2.99咁，咁佢逼緊啲國民係真係食緊呢啲快餐。 但係有譬如你嗰啲即係你啲最親密嘅人。仔女又好啊，老婆又好，女朋友又好啊，咩人都好啦。咁佢真係唔聽你講，但硬係要你喺面前食呢啲嘢咧，你會唔會嬲啊？或者係喂，你做咩唔聽我講啊？ 咁唔會嘅， 你會話你死唔關我事咁樣啫。講 埋都唔會嘅，好似尋晚我哋食飯咁啊，譬如阿 Benson 啊，或者 嗱，我都係記住嘅咧。 其實聽唔入耳嗰啲人已經冇出現㗎啦，正常係咪啊？ 咁我都唔會話唔好飲啊咁樣嗰只啦，即係我會講咯。就是、 喂，嗌到成台都係喎，你點講啊？喂，嗰度起碼十罐都有啊！你嗌 唔係有啲聽眾咪話咯？咦，點解你哋飲可樂嘅咁樣咯？咁我話係咯，即係最好你就話飲忌廉啦，你 係我 忌廉 啊，忌廉都唔好， 唔好嘅，唔好嘅。 唔係有時不過取捨嚟嘅啫。咁有啲人可能覺得，誒、哎，我其實我50歲命夠㗎啦，咁你唔好要我咁辛苦咁樣嚇、啊，即係我寧願我少20年命。 我都話佢啦，掉咗包香口膠之後，都係咁揾位嚟入你。 唔係啊，咁唔係我覺得係有啲人佢，即係我聽過有啲例子係咁嘅喎，叫阿其癌症啊！叫佢唔好食乜，唔好食。誒咁，我寧願死咗佢啦。咁 都係嘅，係 啦， 有多人 有我啦，我 即係佢寧願冇一條命，佢都會 即係唔想活得咁痛，唔想活得咁。 你睇佢繼續食香口膠， 死靚仔啊！阿叔嗌你唔好食，仲真係食咗當 剃眼尾啊！ 係我應間會揾一揾佢， 係啦，傾傾偈啦，呢啲嘢柴台喺咁多 fans 面前， 即係等於牛奶咁啦。我時都同人講話， 喂，佢講樣嘢好好笑喎！突然間同我講話，喂，牛奶係俾牛飲嘅喎，人係要咩飲人？奶喎， 人哥話我日日飲嘅啦。 你知唔知而家牛奶係有好多嘅穩定劑，好多嘅防腐劑，加埋 B 21、17依啲咁嘅。 唔係，如果呢件事出現喺我口裏邊，你覺得我係咪黐線啊？嗰鹹嘢，喂，俾啲人奶嚟飲。咁好啦，咁其實咧 ，Adam 咧嗱要講嘅，佢講兩日都講唔曬嘅啲嘢。咁但係咧，我都預翻少少時間。咁我知道咧，我哋嘅聽眾們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有一啲又係呢啲咁嘅 case 嘅，咁諗未諗到， 諗阿 Winnie 諗咗啦，其實 好唔緊要，俾佢哋講咗先。我知突然間第一下要你一個女仔行開先，咁就咬咬地噶啦。咁阿 Benson 先，唔係阿邊個阿 Frank 先啦。 好城市論壇啊，真係。 咁突然啊！ 我點解你嗰個 case 係點樣？ 其實都是跟做嘢有關的，很多時候都是點講咧？其實部門和部門之間永遠咧都是不會講真實話。佢同你講話要幾多少人，佢跟住咧，我哋都會問佢：其實你係咪真的要咁多人夠嘅？即係明好明顯，我睇到是不夠的，係夠噶啦。點知第二日就叫我哋臨時加人。 OK， 咁但系你唔讲嘅原因系因为咩咧？惊人哋话你仲要人啦？ 唔系，系我讲，我知道我讲完出嚟咧，系佢哋会 唔高兴， 唔高兴，你质疑我眼光， 系 你质疑我嘅安排，我高级过你嘅，你质疑我，佢最主要都系 咁。你通常点样去面对咧？ 我通常我会摆定五个人喺度等佢，等佢睇下要唔要。 唔系，我讲紧你嘅态度啊！我已经 feel 到你好串啦， 掹晒脚咁， 唔系 抹晒髀咁样啦，扎晒马咁样，三分钟。 因为对惯咗， 等先啦，你继续讲啊。 因为其实对惯咗，始终。做即係做自己做部物業管理依行都遇咗咧啲大哥們咧，係會好唔俾面地，隨時 逐你出咗去， 係咯個主持出咗去，搞到我唔 係而家你做緊主持啊！你繼續講， 係啊，花家姐有咩可以幫到你 咧？我要影翻你， 你影翻我冇用嘅喎。 喂，咁你係咪 我真係好尷尬？ 咁你而家咁樣長時間咁樣對住啲人，係咪你自己咧發覺自己越嚟越虛偽咧？虛偽都不可以接受， 自己虛偽了，其實是不可以說自己虛偽了，是習慣了某些東西， 習慣了虛偽， 你可以說保護自己咯，其實 好不要緊，好了，那多謝這位聽眾這麼 維園阿叔， 是的，這麼性情的演繹啊，是的，那因為這樣的，因為今天我們這個現場的加強版呢，它器材和我們平時的錄音室呢是有少少出入的，因為為什麼呢，原來它有 reset 一個時間制啊，是啊，咁係到其實佢話三分鐘係要即刻完，如果唔係部機又要再重新攞 過啦。 係啦，哇，好神奇， 好啊， 係啊，有冇陰謀咧呢件事？係啦， 好陰謀嘅。 嗱，咁我就交代少少啦。咁下一次咧，咁我哋就會再嚟呢個叫不謀而合啦。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同 Adam 同花家姐嘅 Facebook 都會講嘅，因為暫時我哋未有咩專業住，因為點解咧？可能都不謀而合。未不謀而合之前可能就不歡而散都唔定。咁所以我哋暫時又講到呢度先啦，多謝各位， 多謝。